姐，剪出我的双喜字，喜字成双人儿也配成对呀，配成对，配成对呀，配成对，喜字成双人儿也配成对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刚才听到的是高胜美的《彩云伴海鸥》，它是由琼瑶作词的一首歌曲，所以呢，不难想象它应该又是琼瑶的一部作品当中的主题曲或者片尾曲吧。没错，这是电视剧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的片尾曲，而且呢，从这里开始，高胜美跟琼瑶呢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了。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，来自于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当中的歌，张伟演唱的 I'll be back。 当一句再见以后，铁石心肠都生了锈，如 有时任性是自由，有时沉默就是温柔。谁可怜我？不，我别成全我。天高地厚，哦哦哦，我带你走。 电视剧呢，除了片头曲是由张伟带来的之外呢，片尾曲也不错，是来自于张赫宣演唱的《我们不该这样的》。片头和片尾曲呢，都是采用了《中国好声音》当中的选手，也许这样会更配合电视剧的励志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汪佩蓉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《请你恰恰》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举行红十字会休战日活动，弘扬人道主义，促进世界和平。今天是5月8号，世界红十字会日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骤响的枪声已经破沉静，长空里几声难爱明。小小孤眼流泪哀鸣，只剩只影路难认，心里害怕芦苇的深处再起杀琴声。不想多望人面太狰狞，受拾痛楚路重影，风里唤叫从此不可听，当初那些共鸣。瑟瑟秋风吹得更响，寒风冷雨惊，振翅再飞，快快上路，离开这异的苦境。河边满地有伏兵，小小孤雁流浪飘零，忍着痛苦路重影，心里害怕仍要挣扎求存，作千里长征。不想奢望前路安宁，饱受痛苦胆战心惊，虽已倦困仍要飞越重阳，尽管秋风再劲。恳请西风帮他去冲，陪他去逃命，振翅远飞，探索前程，行踪纵然不定，愿赶上当初那眼影，让他再享息日温情。 陈百强的经典粤语歌曲《孤雁》，

傻的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个人的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 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Take your time. in if you've got what it takes. Cause I'm Curtis Blow,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words. 快烧坏，这是杜德伟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不走完美》当中。在这首歌当中啊，杜德伟他是首创了挥舞毛巾的舞步哦。后来好像在很多韩国的团体当中会看到这个动作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姐姐妹妹们可以站起来一起合唱了。这就是来自于陶晶莹的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。在 KTV 当中呢，绝对是点播热曲了。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男生在包厢里的话，他应该会很想出去上厕所，或者说去抽根烟吧。好了，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就等着沦陷吧，如果爱情真伟大，我有什么好挣扎？难道我比别人差？是谁呀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，哭得眼泪哗啦啦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